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之最高标准。用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自己的话形容，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是这家公司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基石。认真学习这些领导力准则，不但有助于理解亚马逊的企业文化，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亚马逊如何取得了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今天呢，我要说的一条领导力准则啊，是最高标准，是一条与之前提及的选贤育能有联系的领导力准则，其中文官网解释为最高标准。领导者有着近乎严苛的高标准，这些标准呢，在很多人看来可能高得不可理喻。领导者不断提高标准，激励自己的团队提供优质产品、服务和流程。领导者会确保任何问题不会蔓延，及时彻底解决问题，并确保问题不再出现。那这条标准呢，从字面上理解有两个要点。第一，领导者要有近乎严苛的高标准，并不断提高标准。第二，领导者要确保问题不蔓延，及时解决而使之不会再现。关于什么是高标准，贝佐斯啊给了我们一个评判的基准。这条标准需要在大多数人看来高得不可理喻。既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种标准高得不可理喻，那么普通人呢肯定啊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上次讲到亚马逊呢就是要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来为己所用。其实啊，这两者是相呼应的。如果没有最优秀的人，也就无法实现最高标准。此外，这条领导力准则啊，更要求领导者不断提高这个本来就高到离谱的标准。因为更严苛的标准可以敦促团队为客户提供更优秀的产品、服务和流程。在常人看来不可理喻的高标准上继续推进，这对领导者和团队成员无疑都是巨大的挑战。那虽然我们常说天外有天，但也必须承认人力有穷尽。尽管如此，对高标准的推进依然不可或缺，因为这与人才的选拔、培训以及淘汰机制都密切相关。那当我呢第一次读到这个领导力准则时啊，确实是一种非常严苛的感觉，这需要是一群多么优秀的人才才能满足这条领导力准则呀。因此呢，起初我对亚马逊能不能够真正实施这条领导力准则也是感到十分好奇。但亚马逊的市值在过去十年间翻了十倍有余，我想呢，亚马逊在坚持最高标准这条准则上也是卓有成效吧。或许正是因为亚马逊坚持了最高标准，所以才发展的越来越迅猛。而这条领导力准则或许也可以解释亚马逊基层员工流动率很高的问题。贝佐斯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他并不在乎亚马逊的高离职率，他认为只有那些符合公司价值观、自身非常优秀且能不断提高自己以及跟上公司发展节奏的人才能够长期留在亚马逊。那些因为各类原因无法跟上公司发展节奏的人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被淘汰，其实也是正常的事儿。在贝佐斯看来，一个公司要壮大就需要用到在大部分人看来无法理喻的严苛标准，并在这样的标准上持续提高，以保证公司的持续发展。更新血液，保持进步，这或许呢就是亚马逊发展势头迅猛的一个原因。这条领导力准则的第二部分专门针对遇到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是很明确的三步走程序。领导者要确保问题不会蔓延，要及时解决问题，确保问题不会再现。那我觉得呢，这种方法呀非常高明。在问题发生之初及时控制问题，使之不蔓延，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我们对于云计算和互联网服务有实践经验的话，但凡出现问题，第一步都是先止血，而不是先追究问题的根源。这种原则呢，同样适用于公司管理。概括来说就是，有问题先止血，确保问题不蔓延。保证问题不蔓延的基础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五花八门，然而呢，都离不开对问题的快速定位和反应。之所以这部分内容会出现在这项准则里，我的理解是问题的出现和解决与标准的执行密切相关。越是严苛的标准就越容易避免问题，而问题出现以后能否迅速反馈也体现了是不是有一套严苛的标准和成熟的问题解决方案存在。然而我们都知道，当问题出现，尤其是复杂问题出现的时候，无论是控制它还是迅速解决它，其实呢都是非常有挑战的事情。此时标准和流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有效并迅速地诊断出问题在哪儿，如何解决。这种先控制问题再解决问题的步骤非常具有指导意义。最后一部分呢是确保问题不会再现。那如何才能保证问题不再出现呢？这需要深入分析了解问题，获知出现问题的原因和内外部条件。 找到制度上的疏漏、程序上的缺失等等。那这点呢，其实和决策正确这条领导力准则密切相关，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这么说呢？决策正确是说，在亚马逊，领导者可以偶尔错，但不能一直错。他们需要从一次错误里面吸取教训。没有人可以屏蔽问题，然而呢，一个问题出现一次以后，亚马逊的领导者就应该有能力杜绝再发生同类问题。亚马逊的高标准体现在很多方面。举个例子，亚马逊 AWS 的存储服务 S3 在高标准的要求下，故障率呢比我们自己买一块硬盘存数据出现故障的几率还要低。所以久而久之，用户默认 S3 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坏的东西，那根本不需要担心 S3 坏掉了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要在数目庞大的用户群中建立起无故障的印象，这意味着亚马逊要坚持十年如一日执行严格的标准。达到这一点可是相当不易，但是很遗憾，亚马逊的 S3 呢，在保持多年不坏的记录后，终于啊，还是出现了一次大面积的事故。一个程序员本来呢，想关停一部分机器的服务，但是却关停了所有的服务。那这次人为事故导致很多网站都无法访问，人们突然才意识到，原来 S3 也是可能出错的。原来 S3 永远稳定是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印象而已。他们在直觉上都把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成了理所应当。这次事故呢，让大家从这个状态里清醒过来。然而呢，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意识到啊，亚马逊在十年如一日的稳定运行 S3 这个服务。这个在大部分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亚马逊做到了。按照亚马逊的这条领导力准则， S3 这种问题出现一次以后，领导者就要采取措施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尽管呢，我们还需要更多事实来证明这条领导力准则真的被严格贯彻了，但我本人对此非常。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